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欢迎大家来到星期一的一剧之本，继续有我 Winky 赖慧玲和阿初黄晓初的。阿初你好。 Hello, 大家好。 阿初，我们呢就有时会讲下电影啊，讲下电视剧啊，讲下舞台剧啊，今天呢讲这个呢其实都是电影来的，但是呢它就原本呢是由小说改编过 来的。我们一直都好像很避忌的这小说改编的，我讲过为什么的。 为什么可不可以讲多次？我不记得。 又讲多次啊，好好好。因为你不知道那个故仔究竟是由编剧那里来还是由小说那里来，跟着改编的时候你又不知道它究竟改了多少东西，然后呢因为小说它本身想讲的东西，可能因为个媒体的关系，它讲的有时候可以再我不会说详细一点，但是因为它可以用第二个表达手法表达出来嘛。 咁 所以改编的时候呢就即是有时候你都不知道 keep 它好还是不 keep 它好。所以就变成改编是另外一个 在我们行内一个挺难处理的问题来的。咁就往往都未必是改得好好的，未必是搞得好好的。即是所以为什么成日啲人都说哎呀我看小说仲好过看个戏啊。咁这个所以变咗呢好多时候小说改编的戏呢就尴尬在这里了。你一个小说呢好多时候有时候譬如他说有好多个 character 嘅，每一个角色呢他都专登讲得详尽少少，讲得多少。 是啊是啊， 但是电影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咁你就。 简洁啲㗎嘛，成日都会。 第一你要简洁啲啦，第二就是我哋冇咁多篇幅啊。因为我哋通常两个钟头两个零钟头一个戏点都完啦，冇乜几多套 Lord of the Rings, 就是有三集加埋九粒钟嘅啫，係咪先。而加到咁多个角色咁多事件喎，係咪。咁所以呢喺改编嘅时候呢好多时候都即系我会惊啊，咁跟住我又惊评嘅时候，我哋攞出嚟解拆佢嘅时候咧，即系我哋都唔知道究竟讲个小说定系讲个电影剧本或者舞台剧本，所以我就有少少避嘅呢样嘢。 但今日呢一个电影咧，因为本身我谂系年零前啦，我系睇咗佢嘅小说先，跟住睇完小说，我系觉得好好睇，跟住之后我就睇埋电影，我有一个感觉咧，佢真系诶，佢都改咗唔少细节嘅位嘅，但系大嘅方向冇乜点样改变过嘅。 Okay. 咁咧，但系我系觉得今次嘅电影系改得好好睇，有啲嘢系真系改咗少少，但系呢件事又好似推进咗， 系 好有趣啊！不如我哋讲下今日我哋要讲嘅咧，就系呢个电影咧就系《大红灯笼高高挂》咁嘅。电影嘅导演咧就系张艺谋啦，咁主演嘅就系巩俐啦，而本身嘅小说咧就系《妻妾成群》啊，就系苏童写嘅一本小说嚟嘅。咁喺1990年嘅时候就由魏震改编咗，而呢个魏震咧就唔系香港， 唔系揽住只猫嗰个， 唔系揽住猫嗰个，系中国嘅魏震嚟嘅，系、 哦、 啦，香港嗰个好似系宁波嘅个官职。咁所以我哋今日呢就係讲嘅电影啦，我哋以电影为蓝本先，但如果讲开有啲咩改动我都可以提出下咁样。咁我哋今日讲嘅电影呢就係大红灯笼高高挂，初你有睇过呢个电影吗？ 我话俾你听冇喎，我哋仲做唔做咯？去 可以休息噶啦，而家 可以休息啦。好彩我有睇啫， 冇谂住啲嘢倾下。 我 有睇啦， 我有睇啊，但系我想讲下张艺谋啊。 嗯 张艺谋真系我印象中咧，《大红灯笼高高挂》系佢其中一个令佢成名嘅作品 嚟。系，亦都令到苏童成名嘅呢、這个。 系啊，因为我孤陋寡闻啊，我就唔知。 我可以话俾你知 ，OK 嘅。 多谢你，多谢你话俾我知。咁但系就《大红灯笼高高挂》真系令到张艺谋成名嘅作品嚟。 系。 而之后有好多作品咧。都即系好多人讲啦，亦都好多好有趣嘅作品啦。其中有几个我印象好深刻嘅，一个就系《英雄》。 嗯， 英雄我觉得个剧本又系好有趣嘅。 嗯， 即系佢有少少似我哋之前提过啦，六个寻找作家的角色咧， 系 即系由唔同人嘅 perspective 讲翻件事出嚟，然之后到最后竟然系有秦始皇嘅 perspective。呢个系我觉得喺个剧本上，即系我唔理大家点样睇佢想讲个 message 或者点啊，但系单论个剧本咧，佢咁样去表述一件事，我觉得系好有趣嘅。 咦，我其实我睇过，但我唔记得，你令到我好想 记得系嘛，系几得意啊！我系跟住就系，如果我冇记错，满城尽带黄金甲，系、 哦、嘛？我好中意， 你好中意啊！雷雨啊，系啊，个古仔其实系雷雨， 系一模一样噶嘛，雷雨 完全一样嘅咁。 但系拍得好好、啊、真系。 我觉得。 嗱，你如果讲话即系 so far 我哋睇张艺谋嘅嘢咧，其中一样嘢几有趣嘅，就系睇佢嘅美学啊。即系其实大部分睇呢啲导演都系睇佢哋个美学嘅啫，即系佢觉得咩系靓咩系好，跟住俾啲咩我哋睇咁样。咁如果我哋去 compare 由大红灯笼高高挂一路去到你话英雄也好，甚至系头先我哋讲话满城尽带黄金甲噶嘛，即系你见到佢嗰个风格嘅。development 唔系改变，我认为系 development 嚟嘅。佢一路一路一路有某啲嘅。 因为我嗱咁样讲，我都唔觉得系有啲好大转变，因为其实都系好庞大嘅景啊，好奢华噶，我觉得。即系就算大红灯笼高高挂都 是。你都觉得系系嘛？ 好细腻啊，好即系就算背面嘅壁画嗰啲，全部都系好细致。 好细致嘅，系系系。 系咁，你觉得佢嗰个 develop 嗰个发展系啲乜嘢啊？ 我唔夠膽講啊！我唔係呢方面嘅專家，但我見到就係一路越嚟越多啲金雕玉砌嘅嘢咯。即係你如果睇嗰個過程，就係由大紅燈籠高高掛，去到後來嘅滿城盡帶黃金甲，都仲唔係越嚟越金雕玉砌？ 你可以咁講，但係佢不嬲都唔會用得好少嘢啊！即係不嬲個個背景嘅各樣金雕玉砌都係喺度，只不過可能佢將一個雷雨可以好樸素嘅背景，佢改變成為一個好皇宮嘅格調。 係啦，同埋咁啱套戲又叫滿城盡帶黃金甲啦，咁跟住就搞咗個咁樣嘅啲咁嘅場景，呢啲咁嘅佈局，呢啲咁嘅裝潢，呢啲咁嘅服飾， 即係呢個選擇唔同咗啊，係嘛？即係改變咗嗰個背景啫。 可能係啦，可能係啦，但係就即係我自己，我唔知道大家最記得啲咩啦。我如果係喺話滿城盡帶黃金甲，最記得咧，其實就係啲人啲衫。系啲女角啲衫，你个个人都好记得嘅。 巩俐嗰件金色件衣啊， 真系不得了， 系 咪？即系呢个就 系、是、呢个我都系好耐之前睇，但系好深刻。 系啊，你又好深刻啦，系嘛？喺个美学上好深刻，但系嗰个剧本讲咩？你净系记得雷雨，系咪？咁但系即系嗰个美学嘅转变系究竟系好定系唔好咧？我唔喺呢度评论，我哋呢个节目唔系评论。 同埋呢啲都系口味嚟嘅，我觉得。 系啊，口味咯，即系我就系觉得张艺谋个口味系有转变到嘅。 嗯， 有 develop 到啦，或者应该咁讲啦。 但其实譬如到最近归来呢啲咪又好似再返璞归真啲啦。 我唔知有未睇呀。我哋希望抽时间 睇 完之后 讲 下。 好，如果睇咗可以讲。好啊，咁我哋今日呢讲嘅就係大红灯笼高高挂啦。咁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转头返嚟真係就正式进入内容啦。 佢係文字又係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继续翻嚟咧，一剧之本啦。继续有 Winky 同埋阿初喺度嘅。嗱，阿初，我哋今日咧就讲大红灯笼高高挂啦。嗱，呢个故事咧，其实睇落咧，好似有啲复杂，但系又好似好简单。 啊、 即系嗰个故事线就一嗱，我今次一定估个主角系巩俐饰演嘅仲年啦，应该冇错啦。应该唔会去老爷度啦啩？ 我有谂过系咪个灯笼嘅，其实不过你估系仲年就我哋又讲个仲年啦。 灯笼都好多转变嘅，有风灯啊，又挂灯啊，又插灯啊，又吹熄咗，系咪？好啊，咁我哋咧就试下讲下个故事内容啦，好嘛？ 哦，好啊，咁啊，首先讲咗个古仔先。我唔知道同个小说个分别有几大啦，咁我就只会讲系我喺电影度见到嘅。 如果我觉得有啲好大分别嘅，我又提出下。 之后我哋再补充啦，同埋因为我觉得今日我哋都应该花少时间讲下个改编啊，特别系你又睇咗个小说咁样， 好啊好啊， 有啲咩改变咗嘅，咁我哋就攞出嚟讲下，即系究竟喺戏剧理论上或者喺一个编剧上，究竟嗰啲改变咧系有冇咩帮助或者有冇咩好处？ 好啊。 咁啊，讲返我哋而家呢一个戏先，大红灯笼高高挂。咁就首先个戏一开始呢，就係讲我哋嘅女主角巩俐、 嗯、 就喺屋企度俾阿妈饿啦，就喂、哎、你快啲嫁人啦，快啲嫁人啦，快啲嫁人啦，快啲嫁人啦，咁样。咁卒之佢就话，哎，反正都係要嫁啦，嫁啦，咁啊个阿妈就问佢，好，咁嫁咩人啊？佢话你成日都提钱嘛，你咁中意钱嘛，咁就嫁个有钱人啦，咁好。然之后就安排咗一主好人家俾佢，就叫佢去嫁啦。咁啊，嫁咗入去一个大宅，一个真係好点讲啊，即係当时嚟讲一定係好有钱嘅一个府邸啦，因为佢淨係即係佢嫁入去已经係四太嚟㗎啦，即係第四个老婆嚟㗎啦。 咁就個古仔一嚟就係講話佢應該係頭幾個鏡頭嘅咋，就講佢已經去到嗰個大宅嘅門口度，就啱啱就有一對大紅花轎就走出嚟，就唔知去邊度接乜嘢啦。咁佢就喺畫面側邊行入嚟，就見到大紅花轎走咗，然之後就行入去就嗌人出嚟接佢啦。即係佢就講自己係邊個，我就係仲年咁啊。嚇，原來係四太太啊！喂，你嚟嗰陣時候你見唔到大紅花轎嚟接你咩？你做乜嘢啊？佢話哦，唔理啦，咁跟住就走入嚟啦。 自己行过嚟， 系自己行入嚟咁样，跟住连行李都要自己攞咁样。即系你谂下呢一个角色系一开始佢系咁样定立咗一个咁样嘅女仔，即系几硬净，同埋佢又读过书噶嘛。呢一个就 读过半年大学， 系啦，话戏入边就系话佢读过半年大学咁样就识字嘅。咁呢一个喺个戏入边系几重要嘅一个確立嚟噶 ，OK， 我唔知小説係點啦，但係總之個電影一開始就係咁。咁咧，佢就一入到嚟個管家就話：，我幫你攞行李。佢話唔使，就自己攞。然之後就走入去啦。入到去咧，就遇到有一個女工喺度洗緊衫咁樣啦。佢就走埋去，唔知係洗手定係咩咁樣嘅， 即係行完長路抹抹身咁樣。係 啦，咁跟住嗰個女工就問佢：，喂，你乜水啊？邊個？咁啊，佢又唔出聲啦。咁啊，然之後到最後咧，就係個管家已經翻轉頭，同佢講：四太太，你房間準備好啦，行呢邊啦咁啊。跟住嗰個女工一聽到佢係四太太，就即刻面色一變咁啊。跟住阿仲賢就即刻見到咁奇怪嗰個女人咁樣，然之後就話： 佢搶翻去兜水啊嘛，仲要 啊，係啊係係係搶翻去兜水啊。然之後就攞呢衫浸落去兜水度咁啊嘛。咁跟住拱嚟見咁樣，即係阿仲賢啦，見咁樣就話：我行李，你幫我攞入去我間房度。就係咁樣就攞咗入去佢間房啦。咁佢就見到自己個房間啦。然之後咧就開始就已經係不停有唔同嘅事件就發生啦。第一樣嘢咧就係受到一個待遇咧就係揼腳啦。咁就即刻就安排人同佢揼腳啦。然之後就地方就已經係打掃好曬啊，咁已經係掛曬燈籠喺度啊咁樣啦。而呢一啲咁樣嘅一串嘅鋪排咧，即係佢初初佢就話，即係嗰個曹二嬸就係幫佢揼腳嗰個侍婢啦，就話你慢慢就會慣㗎啦咁樣。到夜晚就當然係呢一個老爺就翻嚟啦，老爺嚟到啊，當然係要寵幸下呢個新娶翻嚟嘅呢個太太啦，係咪先？咁就喺佢間房度，咁就巩俐亦都係應該係完全係未經人事啦。正常嚟講就係咪先新太太娶翻，咁就叫佢熄燈啦。咁呢個老爺就話咧，就梗係唔好熄啦。啲灯就等我可以见到你个样啊嘛，咁啊去到半夜，突然间三太太咧就派人过嚟就揾阿老爷，就话俾佢听，我唔舒服啊，我就嚟死啦咁样，咁就一定要老爷过去啦。咁呢个仲年就真系不以为然啦，就话三太太有嘢，你都系过去睇下佢啦。但系呢个老爷就真系麻鬼烦啊，咁就我过去啦，咁啊今晚你就自己喺度啦，咁就即刻就摆架就过去三院啦。 咁呢边就即刻熄灯噶啦嘛，三院即刻着 呢边唔熄灯，呢边就唔熄灯，但系三院就即刻要点灯啦，就全部下人就即刻。起身就要去三院度点灯， 老爷去三院啦、 啊，系啦，摆架咁就即刻就过去三院啦，系咪先？咁啊，过咗三院，咁啊，第二朝就冇嘢啦。咁啊，呢个管家就嚟啦，就话：按照我哋规矩咧，咁我就要带你去咧，逐个太太就去请安啦。咁就首先啊，见到大太太啦，咁大太太就叫佢以后要乖啦，听话啦，要守家规啊，咁样就冇嘢啦。第二个二太太咧就好好人嘅，咁对住佢：你过嚟坐啦，唔使企喺度啦，嚟。斟茶灌水咁样就即刻就 对 佢好好啦，即系叫佢妹妹咁样啦。好啦，咁啊见咗呢两个去见第三个啦，一去到第三个嗰度，第三个系唔肯见佢，话病啊唔舒服啊，第二日先啦咁样就赶佢走嘅咁样，咁啊冇人啦，咁啊走咗啦。如是者咁就继续喺嗰度生活。头呢段日子咧就冇乜特别嘢嘅，即系继续系老爷，因为系新娶噶嘛，所以就日日都过嚟啦。但系总之呢个三太太就一路都喺度搞事啦，猛话病啊，半夜要过去啊咁样。咁卒之又去到一个地步咧，就系老爷都话：，由佢自己发神经啦，唔好理佢啦咁样。咁所以就即系亦都令到呢个三太太有少少怀恨在心嘅。咁所以咧就朝头早咧一早起身，因为佢本身系唱京戏噶嘛，呢个三太太一早起身就开声先。就开龙雀咁啊，嘈喧巴闭喺度唱，成个大宅所有人都听到，咁啊嘈醒晒佢哋。咁就呢、這、一个四太太啊，仲年咧，亦都有一朝早咧就走去揾呢个声音嘅来源，亦都睇下究竟啊三太太系何许人，因为未见过佢噶嘛，其实 正 安就日日都话佢病咗咁样啦。咁啊，终于就见到呢个三太太啦，大家就你眼望我眼咁样。呢、這个四太太啊，仲年就嚟到就话啊，你唱歌好好听啊。呢、這个三太太当然系关你鬼事啊，咁就走咗去啦，系咪？即系佢哋亦都系第一次就咁样就搭上咗啦。好啦， 话咁快咧，就事件就过咗，去到第十日啦。去到第十日咧，呢一个管家就同佢讲话：，今日咧就平日有啲唔同啦。你咧就喺呢个傍晚时分咧，就有一个工作，而家以后每日都要做噶啦。头十日你唔需要做嘅，但系由第十一日开始咧，你就要做呢样嘢啦。就系咧要嚟到呢一度咧，就系我哋四位太太都会嚟呢度咧，就听候发落，就有人出嚟咧，就系指示今晚点灯系点边间院，即系话咧老爷就要去边一个院嗰度啦。咁同埋咧就辗转咧呢一个就开始成为咗一个问题咯，因为头十日咧就日日都有人同佢揼脚，然之后就日日都有人侍候佢，然之后老爷就会去佢嗰个院嗰度啦嘛。咁嚟到呢一日呢，就係、是、四个太太都喺度等，然之后就有工人出嚟就放盏灯喺某一个太太面前，就係话俾佢听，哦，今晚就係边一个院点灯，边一个院嘅太太呢有得揼脚，然之后呢老爷就会喺边个院度宠幸边个太太啦，咁样㗎嘛。咁、所以呢嚟到第十一晚呢，亦都係唔使估啦，继续都係去四院嗰度啦。咁啊一路都係继续揼脚，咁老爷就继续都係过嚟。但係慢慢呢一个重年呢就开始呢，佢就觉得冇咩咁特别啫。然之后咧，佢又开始即系表现得有啲，即系佢唔在乎咁样啊。 系， 但系咧，佢亦都咧，因为言语之间嘅冲撞咧，佢系得罪咗老爷嘅。咁老爷就话好啦，咁听晚就唔嚟你呢度啦，咁样就走咗啦。咁、就第二晚咧，佢就开始咧就去三院嗰度。咁问题就出现啦。咁因为佢哋揼脚咧有两个锤仔咁样噶嘛，嗰两个锤仔咧就有啲声嘅， 即系大声， 会因为嗰个锤仔系空心嘅金属做嘅，入边有啲嘢好似啷啷咁咧就会响嘅，咁啊唔系话好响嘅，但系会有啲声啦。咁但系咧到咗呢一日，即系唔知第十几日啦，就系、是、呢个老爷咧就去咗三院，就唔系嚟四院嘅。咁去三院揼脚嘅时候咧，嗰啲声咧就传到去众年嘅耳中，众年就开始咧就好唔习惯啊，即系听到嗰啲声咧就觉得好烦啊，同埋咧因为嗰啲声平时喺佢脚下响噶嘛，就唔系喺人地度噶嘛，咁而呢一个响声而家喺三院咧，佢就开始有啲唔舒服，然之后就开始点佢嗰个丫鬟，即系一开始咧咪就有一个洗衫 嗰 个丫鬟，就系、是、嗰个丫鬟咧、就系系 阿 呢个老爷咧就安排咗话嗱，以后咧呢一个丫鬟就跟你啦，佢就系侍奉你嘅，佢就叫嗰个丫鬟咧就帮佢，喂阿晏儿，快啲同我准备水，快啲啊，叫你做你就做啦咁啊，咁但系当然呢个晏儿都对佢好衰噶啦，咁一路由阿四太太一入呢一个大宅咧，到而家都系我哋都系见到呢个晏儿系对佢唔好噶嘛， 系成日掘住佢啊， 系啦系啦， 好唔中意呢个太太噶。 辗转原来知道咧，就系我哋大家都应该好快估到啦，就系、是、呢个晏儿其实咧同个老爷咧就应该有少少私情嘅，咁、但系始终佢系一个下人啦，系咪？咁亦都有一日咧，就系阿仲年出咗去咧，翻嚟嘅时候咧，就系、是、见到呢个老爷咧就喺张床度咧，因为老爷就应该系之前话走出去听阿三太太唱歌嗰度咧，就佢翻嚟嘅时候就见到老爷仲喺张床度咧，但系嗰个阿晏儿咧就系俾老爷咧喺床边嗰度捉住佢，唔知道做啲咩咁样嘅，咁一见到就即刻缩手啦，然之后晏儿走咗、 好似就因为呢件事闹交噶啦嘛，阿仲年就顶撞老爷，嬲佢， 冇错啦，咁所以第一就系因为佢即系虽然系四太太，但系都系太太啊嘛，咁嗰个都系下人啊嘛，咁佢系嬲啦，咁呢一个下人就俾人赶走，亦都系咁样咧，呢、這个仲年就知道咗呢一个咁下人，其实系同老爷咧系有少少咁样嘅私情嘅，就有件咁嘅事啦。 呢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边系文字，佢又系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佢。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咁啊好啦，咁啊呢一个四太太就慢慢就俾呢一个老爷疏远咗啦，深敲系独守空房啊。虽然老爷耐唔耐出出入入都喺个大宅度，但系因为佢即系永远呢一个老爷都唔会嚟宠幸佢啊嘛，咁佢就开始闷啦。咁啊周围咁行咧，因为间屋系好大嘅，即系你谂下啦，每一个太太都有一个院，然之后啲工人都唔知道有几多地方住先搞得掂。OK， 咁啊周围行嚟行去啦，咁就发现咗有一间房咧，就喺个有个阁楼咁样，有一间房，咁佢就周围。 行啦，行咗亦都冇乜特別嘢啊。咁後來佢就因為阿二太太就係好 friendly 噶嘛，係咪？好好客。 妹妹咁樣講啊。 咁咪就走去問阿二太太咯，喂，乜料啊？嗰度有間房嘅咁啊。咁二太太同佢講：哎呀，嗰度死過人㗎，你都係唔好去啦。咁死過人，死咩人啊？佢話：哎，都係即係上一輩嗰啲啦，冇問啊，總之人死過咯。哎，嗰啲冇嘢嘅，咁以前啊，總有人死㗎啦，以前嘅人就總會死㗎啦，咁你冇問啦，咁算數啦，有件咁嘅事咁樣，咁就真係有個咁樣嘅 伏筆 啦，即 係 有咁嘅地方啦，係咁嘅閣樓啦。咁好啦，咁事情啊繼續發生啦。咁一路咧呢一個三太太同四太太咧都有少少交互㗎嘛。係。咁點知咧就係有一日咧，突然間三太太咧就使人过嚟咧，就叫阿四太太，喂，不如过去打牌啊咁啊，吓乜料啊，无啦啦又打牌，唔 friend 嘅咩？唔 friend 嘅咩？咁啊，跟住咧，佢话我唔去，我唔打牌嘅，咁啊，跟住就三太太亲自过嚟就话，诶、哎，不如都系同我过去打牌啦， 我让你啊，我三缺一好惨噶， 让你，佢话最多我让你啦，我陪埋本咩啦，咁啊，卒之四太太就话我唔使你让。打咪打咯，咁跟住就走咗去打牌啦。 咁样嗌得喐佢。 打牌就还打牌，原本都冇乜嘢嘅，因为打牌嗰度咧，其实就有另外两个男士喺度嘅，一个就系一个高医生，另外有一个就应该系高医生嘅朋友，即系两男两女就喺度打牌咁样。咁就原本打牌系冇乜嘢嘅，咁啊，点知打牌嘅时候咧就应该系中年咧就跌咗啲嘢，咁啊去执翻啦，执翻嘅时候就见到一番光景啦，台底呢番光景咧就系呢个三太太竟。竟然就是除了一鞋就是攞只脚咧，就喺度撩啊高医生只脚咁样嘅，咁就见到有咁嘅景象啦。咁啊 手都震埋，继续打落去。 系啦，咁啊继续打牌啦，咁啊唔出声啦。但系佢就知道咗一个咁样嘅内幕啦，咁样。咁啊嚟到呢度不得不提咧，就系呢个陈家大宅咧，仲有个大少嘅。咁一个大少爷咧就出去读书嗰啲， 都好大噶啦，因为阿大太太嘅年纪都好大噶，生咗好大嘅仔。 因为阿仲年啊19岁嘅啫嘛，应该系19喺个戏入边先至去到后来先至系20岁生日嘅。咁啊，19、20岁呢个少爷翻嚟，我估佢都系咁上下年纪，可能大个仲年少少添，分分钟咁样。咁就呢个少爷翻到嚟咧，就无啦啦就唔知喺边个阁楼喺度吹笛，真系吹仗啊！咁亦都因为呢个笛声咧，阿仲年咧就诶，点解会有笛声啊？咁啊走去揾啦，咁啊见到呢个大少爷，咁啊原来知道有个大少爷嘅，咁就有一场咁嘅戏嘅。 我呢度咧，我即刻谂起少少雷雨啊！ 哦，系啊， 好，即系嗰啲嫁入嚟嘅。太太咧，因为年纪太细，识唔到其他男人，都系阿老爷个仔咧，同佢好似有啲嘢咁啊，成日都系。 呢个系典型嘅， 传统故事嚟嘅。 所以就嚟到呢个位置就有一场就系佢哋两个即系啱啱识大家咁啊。哦，原来你就系四太太啦，咁就应该系又有话啊，你叫我仲年得噶啦，咁啊得，咁样唔啱辈分噶嘛，即系有啲嗰度系有啲嘢嘅佢两个，咁啊卒之又冇嘢啦，咁啊分开咗啦，咁啊亦都因为嗰个笛声咧，佢翻到嚟。就喺度抄，因为佢话佢自己有支笛噶，喺个戏之前有出现过嘅，佢执拾佢行李入边有见过有支笛噶，跟住翻嚟猛咁喺度抄支笛，咁啊唔见咗支笛，咁佢喺度谂有边个会入嚟啫？一定系个丫鬟啦，咁就话喂系咪你偷咗我支笛？咁个丫鬟就系冇啊，无啦啦点会偷你支笛啫？咁佢就发烂渣啦，就走去就抄啲嘢啦，然之后就走去个丫鬟嗰个房间嗰度抄佢啲嘢，咁个丫鬟就喺度话你唔好入我房，唔好入我房啊咁啊，卒之就真系破开门就入到去就见到，竟然系见到啲咩咧？第一见到嘅咧就系一房都系灯笼，就系呢个丫鬟啊晏儿咧就一路都系自己喺房度点灯笼， 发呢一个嘅少奶奶梦啊， 系啦，即系一路喺度谂自己会成为妾侍又乜都好啦，系啦，成日喺房度自己点灯啦咁样，咁好啦。咁啊，另外仲有一样嘢喺度抄嗰间房嘅时候，就发现咗一个人偶公仔，一个布公仔咁啦，就上面就插满晒针嘅，上面就写住两只大字就是、中年，就系真系有一个我唔至于系光头嘅，但系你知道，即系一个咁样嘅丫鬟 助咒咁样咯， 系啊系啊，即系喺度吉死你吉死你吉死你咁样啦。 我成日都咁样对住你噶，翻屋企有公仔， 你对我真系好，唔怪之我身体健康。 我帮你去除啲病毒啊！ 多谢晒你。咁佢发现样咁嘅嘢。咁佢就呢个仲年呢就冇即刻踢爆佢。 嗯。 就利用呢样嘢呢，第一就问佢啦，喂，你作为一个丫鬟，你冇理由识字㗎喎。 係。 即係点解会有两个字喺度呢？咁佢就问佢边个写嘅，一定係三太太啦，佢同佢讲话 实 系三太太。点知得出嚟嘅结果呢，最正嘅就係呢个丫鬟就话俾佢听，唔係三太太， 是姨太太，就是一路对佢好 friendly 嗰个。妹妹嗰个姨太太 是就是嗰个姨太太写俾佢嘅。咁呢个姨太太一路咧都系笑面迎人噶嘛，到而家都系每一次见到边个都系好好嘅，见到所有人都系好，妹妹啊、三妹妹啊、四妹妹好好嘅，佢对所有人都系。咁啊，点知原来就发现呢个姨太太咧就系少女藏刀，一直都系咁样嘅。咁佢就 真系恐怖啊！ 系啦，呢、這个四太太咧就自此之后就好小心啦。关于呢件事，头先我哋咪讲咧有一场佢哋三太太约埋四太太打牌咁样。 系 点知好衰唔衰？其实嗰晚就老爷又翻到嚟啊嘛。咁、老爷嗰晚翻到嚟啊，三太同四太太打紧麻雀，咁佢就话哦咁啊，咁去二院啦。去二太太嗰度， 话佢哋唔好好留喺自己房间， 系啦， 仲连，所以就去二太太度啦， 就去二太太度、自此就开始出事啦。咁亦都因为头先咧就系讲咗话喺呢一个丫鬟嘅房间嗰度发现嗰个布公仔，原来系二太太落笔写仲连两只字嘅，咁、所以咧，咁亦都因为咁咧，呢、這个三太太同四太太咧慢慢就开始 friend 咗，竟然，咁呢个三太太亦都讲咗一个古仔出嚟，呢、這个古仔就系咩咧？就系、是、关于三太太同二太太各有一子一女嘅。呢、这个三太太咧就有一个仔嘅，呢、这个二太太咧就有一个女嘅、但系其实佢哋出生嘅时间就好接近嘅， 争几个钟嘅， 争几个钟嘅啫。但系呢个三太太咧就生咗个仔，二太太咧就生咗个女， 小贱货， 系小贱货。咁但系咧中间原来都有一啲枝节嘅，枝节就系咩咧？第一就系原来呢个二太太咧就暗地里咧曾经就俾过一啲堕胎药落去三太太嗰啲食物度啊， 系。 咁就想令到佢就冇咗个 B B 咁样啦，但系好彩到最后就冇呢件事发生啦。第二就系原来咧喺临生嘅时候咧，呢、這个二太太一路都想办法咧，令到自己咧就系食一啲催生药啊，或者点啊，令到自己嗰个就 特登喺外国请一啲人翻嚟打催生针咁啊， 系啦系啦， 想早过佢个 B B 出世。 卒之咧，佢嗰个 B B 咧都系迟几个钟出世，仲要系女嚟嘅， 系， 所以亦都因为咁咧，某程度上咧就令到呢个三太太咧系得细啲嘅。得重啲啦，或者应该话，咁、好啦，咁亦都嚟到呢一晚就系话佢哋三太太、四太太打牌啊，老爷就去咗二太太嗰度啦。咁去咗二太太嗰度，我哋见到有一场好正，就系、是、呢个二太太使出九牛二虎之力咧，就系一路喺度服侍呢个老爷，就帮佢练骨嘅。 系， 咁我哋就见到呢一个二太太佢都有一啲本事啦， 同埋就 练骨啦，同埋咧就系呢一个二太太一路都话，哎呀，我就想帮你生多个仔噶，咁样。虽然佢都应该已经开始老噶啦。但系其实一路呢个二太太都系想争宠啦，都系想得势啦，系咪？咁如是者就经过咗呢件事，就四太太就摸清楚个底细啦。大太太咧就一路咧都系真系系似系一个管家多一个大太太嘅，佢就已经系真系与世无争嘅。但系咧，原来呢个二太太、三太太同埋佢自己四太太呢三个人咧，一路系即系都系有一个争宠嘅成分。起码呢个四太太慢慢由一开始，点解我咁强调一开始佢系一个好似一个学生妹咁攞住个行李就自己杀过嚟， 即系乡下妹咁样 系啦。咁啊，但系因为佢自己本身以前都有啲家底噶嘛，但系佢就好硬净咁行嚟。但系嚟到呢度咧，佢亦都开始被卷入咗呢一个咁样嘅争风呷醋嘅呢。个漩涡入边啦，咁呢一个四太太一路都失势啦，再加埋佢之前隔篱三房二房都有得捻脚嘅，有嗰啲锤仔声咧，咁佢叫嗰个雁儿啊，佢嗰个侍婢咧就帮佢捻脚，咁呢个侍婢亦都系好串咁啊，讲一句，你有本事，人哋就日日帮你揼脚咩，使鬼叫我咩咁样，咁佢系嬲起上嚟咧，佢就点样咧，就谂咗嚟屎撬啦，就扮有咗。喺个剧本入面我唔知道佢真係扮有咗定还是点，总之就係真係传出个消息就係佢可能有咗，然之后就搵大夫嚟睇，大夫又哎呀佢可能真係有咗，恭喜老爷咁。亦都因为咁呢，按照陈家嘅家规就係呢度呢四院就日日都要点灯啦，即係同埋点灯呢有几个好重要嘅元素，第一就係老爷就日会嚟啦，係咪？第二就係点灯嗰房呢嗰个太太呢就有资格係点菜㗎嘛，第日食饭呢啲都係好重要，喺个权力斗争入面好重要。一环嚟嘅， 点菜 系啊，点菜呢个好紧要嘅。咁但系卒之点都好啦，其实佢就唔系真系有咗嘅。咁有一日咧，就系阿雁儿啊，照常就又系执啲衫去洗啦，就发现有一条裤咧有少少血迹。 唔系佢如常咧，一攞起啲衫就吐口水 噶。系啊，好紧要啊！喺个电影入边系有两三次都系嘅，就呢个 practice 啊。 但其实又要自己洗翻， 系啊， 傻猪。 咁就佢亦都喺攞嗰啲衫裤嘅时候，就发现有一条裤咧有啲血迹。咁呢个血迹就即系。好大件事啦，对于一个话系有新人嘅女人嚟讲，咁呢件事亦都辗转系俾二太太知道咗。二 太知道咗咧，咁佢亦都系即系呢啲老狐狸啊，好醒目啦，就话同阿老爷讲 老爷啊，我哋要去睇下四妹嘅身体啦，我请大夫翻嚟。 系啦，佢可能佢身体唔系几好啊，要多啲调理先得噶，咁啊请大夫高医生又再出场啦。高医生去把完个脉，咁啊听完个诊之后咧，翻嚟就同阿老爷讲点啊点啊，老爷问佢点啊咩事啊，咁就即刻就洗开晒啲客人啦。高医生就同佢讲，睇嚟阿四太太唔系有咗咁样。佢系冇啊，佢唔系有咗啊，咁跟住就大件事啦， 老爷大怒啦， 系老爷就好嬲啦，就系话喂，你一定系讲大话啦，有冇搞错啊？点解要讲咁大话？ 你未听我哋陈家嘅家规好严嘅，你唔可以讲呢啲大话嘅。 系啦，好大件事啊，咁啊好嬲啦，咁就封灯啦，就即刻就封晒嗰啲灯，即系封灯，我唔知个意义系咩啦。我谂最重要嘅重点就 系 老爷唔会随便你点啦，起码你封咗就唔会点先啦，系咪先？咁所以就。就佢应该就完全失势，亦都因为呢件事。咁就自此之后佢就基本上就係一半被打入冷宫咁样。 但佢打入冷宫第一件做嘅事呢就係搵眼儿㗎嘛，佢係。 係啦，因为呢就係佢知道呢佢有一条裤呢血迹，原本呢諗住自己处理咗，就係唔见咗嗰条裤。咁就问係咪眼儿做嘅，眼儿就即係亦都冇辦法唔认啦，係咪。咁跟住呢呢个四太太就即刻发难啦。佢发难就係咩呢，就走去眼儿间房度，就打开眼房，就将嗰啲灯笼抌晒出嚟。嗱，而家我作为太太，我做错嘢，我要俾人罚啦。咁而家呢个下人要做错嘢，系咪都应该罚啊？就叫晒啲 偷偷点灯，其实都系大罪。 系啦，因为呢一个老爷唔喺度，咁啊，当然系大太太话事啦。咁大太太就话：哦，咁啊，照老规矩啦。咁就系攞晒啲灯笼出嚟烧晒，然之后呢个晏儿亦都喺个雪地度就喺度长跪，咁就到最后大太太亦都使人嚟叫个管家同佢讲话：你嗱唔认错就算啦，就放佢走啦。咁佢又唔认。即系我嗱，唔知道点解佢会咁大件事啦，就系佢死都唔肯认呢件事啦。 系 咁啊，唔肯认错，咁然之后到最后佢就真系喺个雪柜度跪到晕低咗，到最后系死埋嘅。 系 咁呢个喺个戏入边都系几重要嘅一样嘢。我亦有时间等下转头讲翻呢件事。 好啊， 就系佢就咁样就死咗。咁呢个亦都系对呢个四太太有一个几大嘅打击嚟，因为佢某程度上佢害死咗个人啊嘛。咁好啦。到最后佢又完全失势啦，咁点知啊有一日佢就叫人就去话买啲酒， 攞酒嚟，我生日 我要饮酒噶嘛，哦话佢原来生日咯，今日20岁生日咯，咁啊嗰个 即系佢喺度成年噶啦，亦都系交代 系啦，差唔多一年啦，可能咁啊，哦咁啊嗱林就去买酒嚟俾佢啦，咁佢醉咗之后咧就。周围咁样乱咁讲嘢啦，就卒之佢就爆大镬啦，最唔应该讲嗰样嘢就讲咗出嚟啦，就系话呢个三太太就同呢一个高医生就有路，就俾二太太又系知道咗啦。咁呢个二太太 最唔应该知嘅啲人又知道 啦，俾二太太知道咗，辗转就当然好快就老爷就知道咗啦，亦都就呢个三太太就大祸临头啦，就俾人捉咗佢，就抌咗上去嗰间吊颈房啊，我叫做嗰间阁楼嗰间有人死嗰间房度啦，抌咗佢上去啦。咁呢个四太太亦都系即系有啲八卦，亦都系因为系佢自己。酒楼口风啊嘛，酒楼风声啊嘛，咁就佢走去嗰间房度睇下究竟三太太系咩事啦，咁亦都系咁咧，佢就癫咗啦，即系走出嚟话杀人啦、啊，死咗人啦、啊，杀人啦、啊，咁就周围系咁嗌啦，然之后佢亦都系即系开始就个人就真系癫咗咁样啦，就俾人捉翻落嚟，咁啊三太太亦都真系死咗啦，呢、这个四太太佢自己亦都开始癫咗啦，咁啊亦都系从此之后就痴痴呆呆唔知做咩咁啦，去到个古仔真系差唔多最后结尾啦，就系咩咧？就系呢一个陈泽咧，就娶第五个太太啦。呢个第五个太太入到嚟府上，就话：哦，我哋呢度咧有一太太、二太太同埋四太太，三太太已经消失咗噶啦。咁门口嗰个系边个？哦，嗰、那个咪四太太咯。佢有少少个脑有啲问题啊，就系、是、咁样咧。个古仔就完咗喺陈府就娶咗呢一个五太太呢度啦。 这个、呢个咧就系、是、张艺谋电影嘅《大红灯笼高高挂》嘅剧情啦。我哋转头翻嚟就讲多少少关于同小说嘅分别啦。 一劇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喂，好快就翻到嚟啦！咁你又话你睇咗个小说啦，我冇睇啊！咁我想听下个小说同个电影呢个剧本，即系喺个枝节上或者嗰个故事嘅推进上，有啲咩明显嘅分别先？ 其实大大小小都有啲分别，有啲好少嘅咧，其实我都唔系好明白，即系或者系简单啲啦，令到件事。譬如阿二太太有两个女嘅，呢、這个就变咗一个女啊。即系呢啲我咁，我谂对剧情上面唔系好大影响。但系譬如我觉得大啲影响嘅系最尾嗰个位咧，阿三太太咪俾阿仲年饮醉酒讲错说话。 爆咗佢同阿高医生件事出嚟嘅。喺小说里面咧，唔系四太太阿仲连讲错嘢噶。 哦， 佢小说入面直情系写咧话好冻嘅时候，跟住见到三太太咧换咗件好靓嘅衫出去，令到一个白茫茫嘅天气咧变到好似好有色彩啦。跟住镜头即系小说一转翻嚟啦，就已经系三太太俾人捉住。翻嚟，跟住咧就系嗌住阿二太太嘅名卓云，我要一刀一刀斩死你啊卓云，即系嗌住佢嘅名，但系咧系冇话过系阿仲连爆出嚟嘅呢件事系， 哦、 即系呢个我谂喺剧情上面系一个好大嘅分别。 系系系系。 同埋另外一样嘢就系阿大少咧，我哋头先咪提过阿大少嘅，阿大少咧咪同阿四太太好似有啲嘢咁，但系咧其实大少咧喺小说里面咧佢系唔中意女人。 佢系带个女人，系净系中意女仔定系咩咧？ 唔系，佢系带过一个男仔嘅朋友翻嚟，跟住仲见到佢哋手拖手，跟住仲连觉得呢个情景好奇怪。 佢哋会唔会喺印度读过书啊？印度啲男人咧中意手拖手 ，friend 啲啊嘛， 系啊， 可能系。但系我后来睇翻少少解说咧，就系、是、其实呢个大少爷有少少喺呢个家族嗰度成长咧，系会令到佢觉得啲女人好烦、好恐怖、好、哦、多事，慢慢形成咗佢好似唔中意女人呢一样嘢。嗰个少少嘅一个意思。 如果系咁，我都分分钟会唔中意女人啦，因为啲女人烦就唔中意佢哋嘅话。 系啊，其实女人真系好烦噶，你哋要拣女人嘅，唔好拣咯， 系嘛？讲 咩你？同埋有一样嘢咧，就系阿颜儿咧，佢本身咧，佢咪唔识字嘅，佢系真系唔识字，冇喺个公仔度揾人写名啊，冇呢样嘢嘅。本身咧，佢就系喺一啲草纸咧，即系去洗手间嗰啲草纸上面咧，画阿四太太个样嘅，即 系 又烧呢啲样啊，跟住又会俾人用呢啲草纸啊，即系嗰样嘢。而最终佢死系都系阿四太太话：你咁中意草纸嘛？你就同我食咗佢，食完之后佢就病咗，食完啲纸落肚之后，佢病咗，都系病死嘅。 Okay. 但是就没有牵涉过二太太教他写字这件事的。 是。 那这个也是电影可能有一些推进、啊。 是。 那同埋呢书呢有一个呢很歌词的这件事。三太太不是说二太太落啲堕胎药的。其实三太太自己都有落堕胎药去害二太太。呢樣嘢係冇提過嘅，但係書又有咁寫過。 哦， 同埋最完整包一件事就係、是、頭頭咧，阿老爺娶呢一個阿仲年翻嚟嘅時候咧，佢哋喺西餐廳度見嘅。阿仲年好有性格，阿老爺咧去佢屋企，佢話我唔喺屋企見，我要同你喺西餐廳見。跟住西餐廳咧，佢自己攞咗19支蠟燭出嚟點咯。就證明是他啱啱19歲的生日，咁跟住老爺覺得哇呢、這個女人好有性格，咁就係咁樣娶咗佢翻嚟，咁所以到佢20歲生日，我哋見到係即係呢件事可能是整整一年嘅事咯。 哦， 呢個就係我見到一啲最大嘅分別咯，或者係一啲明顯少少嘅分別咯。 係係係係係 ，OK。咁我諗有一啲枝節上少嘅問題，未必對個推進好大，但 係 我諗聽落去最大嘅分別係嗰個二太太呢個角色嘅描述設定同埋佢做咗嘅嘢喎。是不是啊、 嗯、 即是我哋而家听你讲嗰个小说嘅版本同我哋而家睇到个电影嘅版本。喺我哋呢个电影入面呢呢一个二太太就系嗰个大反派嚟 嘅。其实系 个最大嘅反动力嚟嘅。 系啊，即系同埋呢某程度上三太太本身呢我觉得喺小说啊佢都系衰人啲。喺小说入面，但反而喺电影里面呢慢慢呢佢系真系令到阿仲年呢好似有一个同自己好似有啲偈傾嘅人，有一個人可以俾佢傾訴下嘅人，慢慢係發展到好似好人啲，冇咁反派嘅。即係喺電影裏面就仲連有個 friend 啲咯。但係小説裏面咧，其實二三太太都係咁衰。 OK OK， 都係比較衰啲嘅。 所以喺小説入面二三太太都咁衰，而令到嗰個少爺佢覺得啲女人煩，就可能合理啲咯， 係嘛？ 但係喺電影入面就呢、這個三太太。即係佢唔係壞人，係人之常情咯。即係自己失寵，我去發爛渣，我唔制，我唔舒服，我要老爺過嚟咁樣。即係嗰個都好似人之常情一啲咯、 嗯。 而亦都係咁咧，就令到呢個二太太咧就孭起曬所有嘅罪行噶啦。即係佢人品又唔好啦， 有一個最大反派咯。我哋 係啦係啦，呢、這個最大反派就係呢個二太太啦。即係嗱，喺我哋講劇本嘅時候，我哋成日都講劇本嘅主角啦。但我哋好少讲嗰个反主角喎、即係英文一个叫protagonist， 一个叫 antagonist，即係一个正主角一个反主角。咁我哋觉得我哋唔多提呢个反主角㗎，但係我都觉得值得去提，特别係今次我哋咁啱提到呢个二太太，佢係其中个最大嘅反作用力。 係 仲要係一开始佢係隐藏嘅，呢个係一个几有趣嘅状 况。咁事实上真係好多戏都会有一个好大嘅反派啦。 所谓反派啦。 係啦係啦係啦。 而呢一个反派呢好多时系个戏个推进好重要嘅。 系一个动力嚟㗎嘛其实。 梗係啦我有一个比喻呢系我自己作出嚟嘅。即系因为小弟以前都系读理科㗎嘛。咁我就成日同啲特别系编剧系嘅学生讲啦我话你知唔知你个世界冇咗 friction, 即系冇咗摩擦力啊系会点啊我哋向前行唔到㗎。 系啊系啊。 如果我哋冇 fiction, 我哋冇办法向前行㗎嘛。所以就係我成日咁样讲戏嘅就係点解你哋写戏嘅时候唔諗 conflict, 唔諗冲突。因为冲突其实就係 fiction 㗎嘛。就係一个摩擦㗎嘛。你冇呢啲摩擦你冇办法向前行 㗎。 所以係如果我哋成日都话哎我可唔可以写两兄弟相亲相爱啊写个戏啊两兄弟佢哋好爱大家嘅咁样我淨係想描写呢个人性好嘅一面喎。得。咁你可唔可以寫一場戲係兩個兄弟相親相愛，但係佢哋得翻一個麵包，然之後兩個都好肚餓啊！佢哋繼續係相親相愛，但係依然係有 conflict 噶嘛？ 係， 即係呢個 conflict 係令到個戲有得推進，同埋通過佢哋解決呢啲事件，我哋見到嗰啲人物啊嘛。 係， 所以咧，而家你話喺小説變翻做呢一個電影度，佢令到有一個呢一個所謂嘅大反派呢、這個 antagonist 嘅出現咧，呢、這個反主角啊、 嗯， 我認為係明智嘅。 係， 因為喺原本個小説入邊咧，嗰、那個反主角係咩呢原本个小说个反主角 二三太太一扎咁样噶嘛？ 我谂唔系啊， 都唔系。 我觉得佢想喺个小说入边写嗰个所谓嘅反主角系咩咧？系个社会啊，系呢个大宅啊，系呢个世界， 系呢个父权主义啊， 系啦，系讲呢一个四太太嘅中年点样去面对呢一个咁嘅 situation 啊嘛。但系喺而家呢一个电影入边咧，唔系呢一个社会呢一、這个 其实我觉得。都系嘅， 都系 大前提背景都系嘅。 但系好明显嘅就系呢个二太太咧，就变成咗个好大嘅，有一个主动的， 即系故事嘅推动上面系 冇错啦。 呢、這个反派真系帮咗好多。 佢系一路一路令到件事咧好有力咁样推进。我认为喺编剧嘅层面度，佢咁样去将呢一啲嘅罪名嫁祸晒俾呢个二太太，令到佢成为一个大罪人、大反派咧，我觉得系令到个戏系好咗嘅。 系， 我初步嘅一个评估 绝对系噶。 如果唔系嘅话咧，个戏就系成日喺度呢一个四太太就要同呢一个世界搏斗，即系佢就系同所有人都喺度搏斗，咁系会有一啲难啲。喺呢度咧，即系三太太同四太太 friend 咗咧，我觉得系有某一啲好处噶啦。那个好处系嚟自于边度咧？第一就系呢个大少爷，你话喺小说入边佢系有可能系同性恋者，而喺呢一个电影入边冇讲到啦。 佢都化得好浓妆啊！我想讲喺电影度， 然后啲咁嘅嘢，你会睇呢咁嘅嘢，我冇。留意呢件事，但系咧喺电影入边有刻画到呢个四太太同呢一个大少爷有少少惺惺相惜咧。 系啊系啊系啊， 亦都话你叫我中年啦，唔得，你系即系太太嚟嘛，咁样唔啱辈分嘅咁。呢啲咁样嘅对答，呢、這个咁样嘅关系，同埋嗰支笛嗰个问题咧，系令到即系佢有一个咁样嘅少少暧昧嘅情况出现咧，系刻画呢个四太太有一个即系。佢仲係一個後生嘅女仔，十九二十歲，然之後又知道呢個三太太佢有個外遇，但係點解佢會唔踢爆佢啊？即係佢係醉酒唔小心講出嚟嘅，點解佢會唔踢爆佢？佢亦都有一個同情喺入邊啊，即係佢自己明白佢，所以呢一個三太太喺呢個電影入邊同佢變成個 friend 呢樣嘢，嗱先唔好講好唔好，但係呢一個咁樣嘅改動係令到佢刻畫咗某一。啲嘢出嚟，而嗰啲嘢就係特別係佢作為一個少女，佢都仲有戀愛嘅呢一個咁樣嘅憧憬，佢亦都有見到呢個三太太有一個咁樣嘅紅顏知己，佢亦都唔踢爆佢，亦都好似係通咗嘅，即係呢樣嘢，我覺得喺呢個電影嘅改編上面嚟講咧，係幫到個戲嘅刻畫嘅。 同埋咧，我其實咧講真啦，睇完成個故事咧，我有一個，我覺得係有一種力量咧，我係睇完之後有啲壓力噶，即係嗱，即係譬如我哋即係個主角係中年啦，我跟住佢嘅時候，我係覺得慢慢佢受呢個社會男權主義個氛圍啊，出咗嚟睇完成個戲之後咧，我係有種好大壓力噶，即係父權主義令到女人好似好卑微，只可以做男人嘅附屬品，而我哋係好似冇主動權去逃出呢一個家族呢一個制度。 其實呢樣嘢，我覺得咧喺個攝影上面同埋喺導演上面咧係有做一啲。功夫 嘅，同埋好有趣。今次嘅电影系冇见过阿老爷个样噶嘛，冇正面过，全部都系可能有啲好大嘅镜头或者背脊，净系脚啊嗰啲都有噶嘛。其实咁样系咪造就咗老爷更加大权力啊，更加富权？我哋唔可以捉摸到佢啊！ 我谂你话造就咗啲咩，我唔知。但系咧，我觉得真系最直接嘅就系第一。 我哋从来冇见过佢。 系啊， 我哋更加觉得佢系一个谜啊。 嗯嗯， 即系而佢咧，每一次咧，佢嘅决定咧就生杀大权嚟噶啦，佢主宰晒一切噶啦。咁呢一个系令到佢有一个无上嘅权威啊，喺个戏入边，再加埋我哋见唔到佢嘅样。咁呢一个你话真系产生咗咩嘅功用咧？你知道啊，我成日都唔中意 over interpret 啲嘢。 系啊， 即系你话张艺谋点解要决定呢个爸爸嘅角色永远都见唔到样，定还是系个编剧喺写嘅时候喺个剧本第一页就系话呢一个陈生咧就永远都系见唔到样嘅喺个戏入边应该咁样，有可能有编剧嘅，即系呢个位系其中一个我觉得有模糊嘅，究竟系编剧决定定系导演决定？好、 嗯、 可能个编剧一早已经觉得咁样系会好啲嘅，咁但系亦都有可能系导演，但系佢哋大家一齐负呢个责任噶啦。但是这个咁嘅处理是的而且确是令到他有一个真系好特别嘅地位啊，令到呢个陈生系咪？咁但系另外咧就系头先我话喺摄影上面，我觉得都系做咗好多嘢啦。我唔知呢个摄影咧究竟张艺谋自己 involve 几多少、 嗯， 因为我哋知道近年咧张艺谋嘅电影咧，佢所有嘅构图啊，所有好细致嘅嘢，佢都自己系落好多手噶嘛，美术指导啊嗰啲，佢都落好多手噶。我哋见到大红灯笼高高挂咧，我唔知道你有冇睇啊？摄影上面啲构图咧，好得意啊！你睇其中一样嘢咧，好罕见嘅呢样嘢就系大红灯笼高高挂入边咧，极多对称嘅镜头噶。 对称、啊， 对称，左右完全对称噶、 嗯。 你谂下，你印象中嗰啲灯笼。每次出现是不是全部左右对称好工程的。 而且他们的整个庭园即是他们四院。 好工程的。 嗯嗯嗯。 你说有没有不对称的镜头当然有啦，很难完全没有的。但是呢他成日呢是用很多很对称的镜头去刻画这些规范。 我想问成个戏第一个镜头算不算对称、啊、 极致对称。 嗯。 那个对称是对称到不合理的。 即是巩俐一个人的样子在讲那段说话跟着喊。 重要是咧，你留意一下嗰个对称咧。嗱，第一就巩俐个样咧，一定系喺正中间。 系啊， 但系你有冇留意个背景啊？嗰、那个 shot 冇啊。 即系如果讲摄影嘅话咧， 嗰个 shot 嗰个背景咧，其实我估应该系啲窗花之类嘅嘢嚟。但系嗰啲窗花咧就系围住佢个头，然之后咧所有嘢系对称嘅，就系咁围住佢个头，好工整嘅。然之后就一 shot 过，就系巩俐一个人喺度、 啊， 就去到到最后教咯。然之后佢就流两行眼泪。 跟住佢左边流完眼泪到右边啦，哇！好癫啊！嗰、那个镜头 讲呢套戏，净系讲呢个 shot 系已经值得攞奖。 系啊， 巩俐啊值得攞奖，即系摄影上面啊，导演上面都已经系好工整。所以你话即系虽然我哋呢个节目咧系应该系讲剧本嘅，但系咧有阵时候我哋咁样有啲位系的确好难分嘅。 其实可以讲多啲 啊，定系编剧啊，定系摄影上面嘅嘢啊，特别系电影咧，摄影啊、美术指导啊、导演啊，真系影响好大嘅决定。 我哋下次都可以讲多啲，可能啲镜头上面嘅嘢，其实点都系关于剧本嘅嘢嚟嘅。不过今日我哋时间就真系差唔多啦。好啦，咁啊，今日多谢阿初同我哋分享《大红灯笼高高挂》。如果有机会咧，我哋再讲多一啲关于张艺谋嘅电影，好嘛？好啦，咁我多谢阿初，下次再见，拜拜。 一劇之本，編導馮傑，監製韋佩文，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